诸位同学大家好，太上感应篇，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社会上一般大众都非常重视，依这个方法修学的人非常之多，得到的感应也不可思议。感应篇汇编就是收集许许多多感应的事迹，绩效非常的显著。古人劝导我们，人心地要厚道。这一次我到澳洲，虽然时间只有四天，同学们还是不放过，要我将这个四天的时间，将《了凡四训》的大意给大家做个介绍。感应的道理，开宗明义就讲得很清楚。易经上所谓极善之家必有余庆，极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存心厚道的一定有厚福，存心刻薄的纵然目前环境很兴旺，但是不久啊也必定衰退。这个理论与事实，古今中外，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都能够见到，而且非常明显的见到。所以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家庭、社团或者是国家，要知道兴旺全在存心厚道，断恶修善。所以古人讲，凡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应当将这一篇文字广泛的流通。我们应当效法印祖，印光大师在一生当中全心全力地流通这一部书。另外就是《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样东西，它的流通量远远超过佛法的经论。印光法师这么做是什么用意？无非是挽救现前世间的劫难，这个劫难非常严重，我们要认识清楚。 劫难从怎么造成的呢？人心、人行造成的。心行不善，就造成劫难。佛家所说的医报随着正报转啊，医报是我们环境，正报是人心，是行为。人心善，我们生活环境就善；人心不善，环境就变恶劣了。所以说这本书一定要熟读深思，免离奉行，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想想与感应篇的教训相应不相应？相应的我们可以想，可以说，可以做；不相应的就不可以。所以一定先要熟读，要常常思维里面的义理，熟读深思，努力奉行，你的前途无限的光明啊！我自己学佛，我26岁接触佛法，许多同学都知道，我没有福报，也没有寿命。我不止一个人给我看相算命，许许多多都说我过不了45岁。我相信，我家里面好多代都没有过45岁的。所以我能接受没有福报，过去生中没修福，幸亏好呢还有一点善根还有一点呢聪明智慧，能够接受善法当年朱金咒老居士将了凡四训感应篇介绍给我，我读了之后深受感动知道自己的毛病，改过自新学忍辱，学忍让，现在还有这么一点寿命，好像还有这么一点福报，不是前生的，这一生所修的。实在讲呢，得力于印祖的教诲，这三种书我都讲过好几遍了，这一次同修们请我再讲一遍，我说好，也正是时候，大家学佛功夫不得力念佛不能得功夫成片，参禅不能得禅定，言教不能够圆解，原因在哪里要把这个原因找到消除这个因素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功夫就得力了 尤其是现在世间，这个世界每一个地区灾难频繁，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要有警觉心。上一个月，有一位澳洲的同修送了三大本西方古老的预言，我用了两个星期读完了，我才真正明了。过去我们也看到一些是记录的本子，不完整，看不出东西，也是我们自己修养不够，看到原文，看到全文，我们才晓得。西方诺斯丹玛，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大预言家。而这个人呢，实在上说，跟了凡四训上所讲的孔先生是同样的人物。他对于未来社会的变化，治乱的状况推算的非常准确，但是没有办法化解。了凡四训，孔先生把袁了凡命运算得很准确，没有办法更改。袁了凡先生很幸运，遇到了云谷禅师，教给他命是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改造命运他改成功了。在中国历代，像了凡先生这样的人不计其数。你懂得道理，懂得方法，你就能够改造命运，创造命运，前途一片光明。明白这个道理难，那个不是容易事情。透彻了解方法也不是容易，所以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这个道理非常之深，我们在新加坡有机会长时间细说大经，这些道理都跟诸位说明白了。可是听一遍两遍三遍，你是不是真的就懂得呢？未必。一遍两遍三遍的听说而已，你的信心都不能建立，何况了解。好在这部《华严经》分量大，我们眼前这种进度，我估计要讲15年。如果有这个缘分，15年熏修下来，我相信开悟的人会很多。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办不到啊。不能在现场听经，那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你听录音带，看录像带，或者是从网络上来收看，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果然，每一天不间断的熏习， 要想建立信心，也得要3年5载的功夫，你才能做得到。现代人跟古人不一样，古人心是定的，古人心很厚道，现在人心刻薄浮躁啊，没有3年5载信心不能建立，有个10年8年你才真正能开解啊，真正能够欺辱啊。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一生当中心底平静，这一点比一般人要强一点。我没有欲望，与人无争，与事无求，所以心底比较平静，这个对于修学就有很大的帮助啊。如果你心不平，你心底浮躁，你欲望很多啊，要争取名闻利养，贪图五欲六尘，这是修道最大的障碍。这些东西只造罪业。所以你的功夫不得了。道理就在此地。那么一个人修行，一个人得福。一家人修行，一家人得福。一个地方去修行，这一个地区免除一切灾难。新加坡这个地方不大，我们在此地讲经先后也有12年。为什么在其他地区同样用10几年功夫没有效果，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一些效果，原因是新加坡这边教育跟其他地区教育不一样。这个地方的人老实受法，很规矩，所以听了佛法之后，他认真思维，他会去做，他觉得这是好的，他认真去做，做的人多了，就形成一个风气了。这么一个小的国家，城市国家，能够受到全世界人的尊敬，自然有它的道理。可见的道理还都归结在教育。我听别人告诉我，李光耀先生曾经讲啊，他是受过英语教育，如果他要是受华语教育的话，新加坡的治理比现在要好很多倍。这个是真实智慧，真正过来人。华语的教育叫人什么？我们要明了。中国自夏商周3代以来，一直到清朝末年，教育宗旨没有改变过。宗旨只是3桩事情。第一桩事情，教你明白人与人的关系啊，你应该怎样做人啊。第二，教给你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三个，教你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你能够通达明了，你就是圣人。佛家的教育 也是这三桩事情。佛家就不管是大小乘，不管是哪个宗派，教育的宗旨也是三条。第一条，转恶为善。在五乘佛法里面，人天佛法，你不会堕三恶道啊。第二条，转迷为悟，你就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之外，做罗汉，做辟支佛，做菩萨，做佛。第三个目标，转凡成圣，那就是超越十法界，华严经上讲的法身大士了。如果我们对于教学纲领都抓不到，你学些什么？真正明白，真正懂得，才知道知恩报恩呐。世间人不知道恩呐，他报什么恩呢？知恩报恩，在大乘佛法里面，二地菩萨必修的课程。诸位想想，那个地位多高啊！二地菩萨总共修学八个科目，这是其中之一。念念不忘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是根本啊。然后从这个地方发扬光大，孝顺一切众生，奉事一切众生，《梵王经》里面所讲的这戒经啊，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是把报恩发挥到极致了。我们今天与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接触，不同的族群接触，真诚的爱心，无条件无私的布施供养，有很多人感觉到奇怪啊，来问我，法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这是华严教诲的落实，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怎么能不爱护？怎么能不照顾？怎么能不供养呢？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都知道这样做法，天灾人祸就没有了，这就叫做佛法了。佛法在世间，真正懂得佛法的几个人？我们所学到的这个教诲，必定要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思想，变成我们的行为，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所以感应篇不能不学，不能不认真努力来修学。这个汇篇收集的公案 因缘故事非常丰富，不能一桩一桩的介绍，那个时间就会太长了。我在此地只是提醒同学们，要认真努力就读诵受持，自求多福。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这还没有讲到本文，明天我们就可以讲到本文了。